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色。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它是意大利厨房的一股清流，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改造奶奶的菜谱，将艺术、音乐以及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拆分重组，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创意料理。马西莫·博图拉，2016年全球50家最佳餐厅排行第一的主厨，告诉你如何用爱做出世界上最美妙的食物。 Today's quake coming just after 4 a.m. The epicenter coming near the city of Modena, and we can expect the worst of the damage in that area, I think. We're hearing of factories in rural areas collapsing and historic structures like bell towers being brought crashing down. 这里是位于意大利北部摩德纳的一家帕尔玛奶酪工厂，此时这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36万个大帕尔玛奶酪轮在地震剧烈的摇晃中全部倒塌在地，遭到破裂损坏。要知道，奶酪一直是西方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更何况摩德纳可是奶酪之王帕尔玛奶酪的发源地。自从8世纪诞生以来，帕尔玛奶酪一直沿用着最古老的制作方法，是意大利最为有名的传统行业之一。而这36万个帕尔玛奶酪轮，是当时摩德纳1/2的奶酪生产量。所以，如果不赶快行动，不单会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工厂也会面临36万个帕尔玛奶酪轮的巨额损失，并将在奶酪业再无立足之地。于是帕尔玛奶酪联合会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不是打给警察局报案，也不是打给消防队求助，而是打给了一个名叫马西莫的厨师。哎，怎么会找上一个厨师？马西姆·博图拉这个名字对意大利人来说并不会陌生，这是位意大利国宝级的主厨。他在摩德纳开设的餐厅弗朗西斯卡纳不仅多次被评选为米其林3星餐厅，还在2016年被授予了全球50家最佳餐厅排名第一的荣誉。 兼主厨马西莫如何传统与现代的食物取材以及制作手法，在美食上展开艺术革新，前卫摩登却又不失传统的精髓，开创出了让人惊艳的意大利新式料理。经典菜品包括鹅肝果仁酥配陈醋之心、五陈帕尔玛奶酪、伪装林中野兔、面包即是王道、我掉了柠檬茶等等，每一道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艺术作品。因此马西莫也成为意大利美食界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及骄傲。 帕尔玛奶酪联合会 之所以会找到马西莫，可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气，而是深知他对于食物的那份爱。马西莫曾说，我的血液里流淌着香醋，我的鸡肉是用帕尔玛奶酪做的。因此当接到求助电话的时候，马西莫想都没想就立即答应下了。可毕竟只是一位主厨，他究竟能解决这次整个帕尔玛奶酪业的危机吗？ 当然，马西莫自有他的方法。 We're gonna make a dinner in which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one can cook that recipe. I want to show everyone what happened to Modena and help them sell everything they produce. 马西莫开创出的这道新菜名叫米烙椒炖饭，其中一味食材就是帕尔玛奶酪。虽然这个方法一开始遭到了帕尔玛奶酪联合会主席的质疑，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成功了。由于马西莫推出的这道菜方法简单又美味，仅有40,000人，包括伦敦、纽约、东京等许多地方都做了这一道米烙椒炖饭。 40,000 people they were cooking risotto cacio e pepe. All 360,000 wheels were sold, they were sold out. No one lost the job. No cheesemaker closed the doors. 这次行动无疑是美食改变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成功。马西莫以一道米烙椒炖饭拯救了整个摩德纳的帕尔玛奶酪业，也成为了美食界受人尊敬的英雄。然而这个英雄一开始却并非受人尊敬。马西莫的餐厅弗朗西斯卡纳刚开业的时候是众矢之的，他不仅被认为是叛徒，餐厅差点被除名，还长期被美食杂志骂的是惨不忍睹，以至于有了曾要关门的念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1986年说起。 1986年可以说是马西莫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之前，马西莫根本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做一个厨子。要知道，他从小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小孩，成绩优异，并在18岁时顺利考进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然而机缘巧合，1986年，正当马西莫大学毕业，琢磨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时，突然看到摩德纳市郊有一家路边小餐饮店正在出售。他突发奇想，要是能有一家自己的餐厅那该有多好。于是在家人资助下，马西莫购买了这间餐厅，并取名为坎帕多。 没有任何经验，只有初出茅庐的血气方刚，这让马西莫在餐厅刚开业的时候累得着实不轻。直到有一天，一个天使敲开了他的大门。 In the first 3-4 months, I lost so much weight because, you know, I was so stressed out. And Lydia was like an angel that was coming down from the sky. She said, if you need some help, you know, I liv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so I can help you and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Lydia was the one who teach me traditional plates. 就这样，从如何揉面团擀面团开始，莉迪亚教会了马西莫意大利最传统的家庭料理，这也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莉迪亚，马西莫顺利成为一名厨子，餐厅坎帕多也逐渐走入正轨。可就在这时，马西莫却突然话锋一转，做出了一个令周围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 机车、皮夹克、牛仔裤、复古的圆墨镜、时髦而又不失性感的卷发，年轻时的马西莫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酷哥。而从这些前卫的装扮中不难看出，他也绝不会是一个不思进取 安于平凡的年轻人。是的，年轻时的马西莫任性叛逆，对人生充满了激情，而这种激情也让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去纽约。 为寻求新的挑战，马西莫抛下餐厅，只身前往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而马西莫这一天马行空的决定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在这里马西莫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改变了他一生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人，他就是马西莫如今的太太劳拉·吉尔莫。 马西莫和劳拉的相遇发生在一个美妙的午后，在纽约这家名叫诺娜的咖啡厅里。一天马西莫在散步的时候走进了这家咖啡厅，他要了一杯意式浓缩，可当听到服务员说请等20分钟的时候，马西莫感到不可思议。他想或许店主需要帮忙，便告诉店主他可以提供帮助。巧的是，在纽约的劳拉也在同一天走进了这家咖啡厅跟店主面试，并且告诉店主他会意大利语，也会做卡布奇诺咖啡。于是当天晚上，马西莫和劳拉的留声机里都收到了一条明天来试工的讯息。就这样，马西莫和劳拉在第二天同时走进了这家咖啡厅，开始了在这里的打工生活。 那时候劳拉总是会在咖啡厅长长的桃木吧台后调制各种咖啡酒饮料，而马西莫就在对角的开放式厨房忙碌。劳拉一抬头就会看到马西莫。 He had lots of hair back then, lots of curly hair. And he had this kind of turn of the century, 1890s look going. I had never encountered that kind of stylish Italian guy. I had never really had any interaction with a chef before. And so there he was, this chef, and he was doing, you know, he was being funny. 很多年后劳拉回忆起马西莫初时的画面，依旧甜蜜的像个少女。虽然年轻时的劳拉算不上标准的美人，但阳光爱笑、性格爽朗的她却让马西莫逐渐产生了好感。面对如此帅气又有趣的一个酷哥，有哪个女孩能抵挡得住呢？就这样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遇，让两个年轻人坠入了爱河。 劳拉喜欢艺术，所以两位最初约会的时候，劳拉常常把地点选在纽约的各个画展。但那时候的马西莫对艺术并没有太多的概念，他总是呆呆地问，去画展可以做什么？我看不懂这些画。然而劳拉却坚信他们可以从中找到共同语言。 就这样一头雾水的马西莫在劳拉孜孜不倦的引导下开始真正接触艺术，了解艺术，并爱上了艺术。他也开始思考起如果自己的料理也能像这些艺术品一样成为一种艺术，那该有多炫酷啊。于是他慢慢尝试将自己擅长的传统料理加以创新。这是当初劳拉带马西莫看的一场李科特画展。从李科特的画中我们不难看出如今马西莫创意料理的根源。艺术就这样在劳拉的带领下走进了马西莫的生活，也塑造了他对于食物的独到见解。 然而1993年，正当两人热恋期间，马西莫突然接到了一个从家乡摩德纳打来的电话。这个放下一切说走就走的男人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那里有他的餐厅，有他的事业。于是马西莫从纽约回到了摩德纳。一开始啊，马西莫只是用传真和电话与劳拉互相分享着在地球两端各自的生活，并没有聊起关于未来的打算。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马西莫渐渐地发现在他的生命里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最终 马西莫按捺不住思念的心情，拍了一份传真到纽约。你究竟什么时候来摩德纳？故事讲到了这儿，您大概能猜到结局了。劳拉单枪匹马飞到意大利，和马西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没错，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您猜中了结局，却没猜中这其中的经过。 幸福的生活只过了短短十天，就又被一通电话给打破了。这个电话是当时的世界顶级主厨阿莱恩·杜卡塞打来的。 Massimo was like, "Oh my God, Alain Ducasse!" It was end of 1993.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the big famous chef. Ducasse said,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Hotel de Paris? It would be an honor for us to have you there to teach my staff how to make homemade pasta, how to make tortellini." 要知道，杜卡塞所说的巴黎饭店位于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这也就意味着马西莫不得不再一次抛弃才刚刚放弃一切为他而来的劳拉。可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马西莫欣喜若狂，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但这对于劳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Me on the other hand, I had just arrived. 10 days had gone by and all of a sudden Massimo's world was being turned around and he was leaving.We had one of those long, horrible conversations. I wanted to know,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And he said, Laura, you know, I've dated a girl for so many years before I met you, and how can I make a choice like this now? And I thought, oh, that's great. That sucks. 在爱情与事业的天平上，年轻的马西莫选择了后者。他卖掉餐厅坎帕多，飞往蒙特卡洛。而劳拉则伤心欲绝，独自打包回了纽约。就这样，一对恋人再一次因为一通电话而劳燕分飞。 离开劳拉以后，马西莫在餐厅工作期间开始运用他所领悟到的艺术在食物上进行创作。如今在他餐厅里的一道名菜，哦，我掉了柠檬塔，这个创意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One day, me and Taka, my soup chef, are serving the last two lemon tart. Taka, suddenly, he dropped one of the two tart. And that tart was on the counter, i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plate and the counter. Half of there in the counter, half of there in the plate. Volevo spaccare. Cioè, volevo scappare dalla cucina. Taka...He wants to kill himself. I said, Taka, stop, stop. Look through my fingers. That is beautiful. Let's rebuild as it's a broken stuff. Immediately didn't understand, but he trusts me so much. And he said, okay, let's try. So we get the lemon zabaione and we spread it on the plate. We just...Like this, you know, like, and then we rebuilt on the other plate with all the single precision to make them feel we did that for purpose. That was the moment in which we create, oops, I dropped the lemon tart. 传统的意大利奶油沙巴翁是由奶油、鸡蛋、鲜奶混淆种种甜酒调制而成，能带给味蕾丰厚的感受。而柠檬香草冰激凌本身就可以算是餐后甜点中最幸福的选择之一，再铺上香脆的柠檬塔皮，让入口的每一勺都甜而不腻，条理丰盈。这次意外虽然体现出了马西莫天赋异禀的艺术创造力，但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爱的重要性。一切美好的生活都离不开爱，而料理也是如此。没有爱，再有创造力的料理也都是没有灵魂的存在。就好比这一次成功解围，不就是基于对同事以及料理的喜爱吗？突然间的顿悟 让马西莫明白了之前自己对劳拉所犯下的错。对于劳拉，他不是不爱，只是少不更事，不知道爱有多重要而已。 马西莫知道，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去纽约找回劳拉。于是，他告诉杜卡塞大厨，我有一些私人的事儿要处理，这里的工作很棒，但我必须得走了。然后，马西莫飞到纽约，突然出现在劳拉的面前，第一句话就是，我投降。然后问劳拉想在哪里生活，纽约还是摩德纳，想要开餐厅吗？想和我一起度过余生吗？ I hadn't worked out any of the details in my mind. I was just there, obviously, you know, desperately in love with this guy. I caved in pretty quickly, and we decided to go back to Modena and look for a restaurant. 回到莫德纳，马西莫花光所有积蓄买下了这家名叫弗朗西斯卡纳的餐厅。如今有了爱人相伴，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期望，马西莫开始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一些改变。 It was so important to me to learn, to evolve. So I decided to create a new cuisine out of the classic traditional food of Modena. 于是那段时间，马西莫整天扎在厨房研究创造他所谓的新菜式。 1995年3月19号，这家凝结着爱的餐厅弗朗西斯卡纳终于开张了。然而开业的当天，劳拉却并不在马西莫的身边。这么重要的日子，劳拉去哪儿了呢？ 原来劳拉的父亲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动手术，于是他不得不回到纽约照顾。 I was missing her.So I called Lara. So he called me and, you know, of course, back then we didn't have kids, so 8 a.m. was early. And I come to the phone and hadn't had my coffee, and Massimo says, so we're opening the restaurant this afternoon, and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it was clear. We're getting married, right?Who is this guy? Like, he's asking me to marry him over the phone. Who does that? I didn't hear anything except for, let me have my coffee before, and then I'm going to call you back. Bye. Plop. That was crazy. That was crazy. Yeah, but that was the reality. And then, you know, she called me back. She said, okay. Yeah. 虽然曾有过开餐厅的经历，而且还加入过世界级主厨的团队，但马西莫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他充满激情全新打造的餐厅，却在开业后不仅没有任何人愿意前来就餐，他还因此被扣上了叛徒的骂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